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41集， 江峰坐在不远处的办公桌旁，目光始终盯着扬州身上那件和二同款的帽衫，怎么看怎么觉得不爽。 你们两个一定要每天穿情侣装吗？ 吴样则是一脸好奇，蹲在扬州旁边，指着二的手臂，忍不住感叹， 哇，这也太逼真了，我能摸摸吗？ 咱能捡点重要的聊吗？ 扬州大方把那条胳膊递给吴样，站起身又拽了拽自己衣服下沿，认真地对江峰解释， 我嫌挑起来麻烦，都是同款买两件。 要不是二的电子元件和手脚关节都有尺寸限制，没办法做得更小，扬州也想设计成和自己身体一样的体型，还能省下不少衣服钱呢。说完，他目光落到江峰刚刚插回电脑上的硬盘。 我能把那里面的东西拷走一份吗？ 江峰扫脸认证完毕，再抬头时眼底还窜着火。 你觉得呢？ 扬州一时无言以对，悬在身侧的手不自觉地攥了攥。房间里瞬间安静下来，扬州大约觉出了江峰的愤意难平，于是低下头小声道了个歉。 对不起。 没了？ 江峰兜兜转转找了一大圈，突然得知自己相处了大半年的朋友不仅是假名假姓，还干脆是个假人，肺都快气炸了。 一句对不起就完了？ 我可以给你算些补偿，只要合理范围内的我都可以想办法凑凑。 说着说着声音又低了下来。 虽然你可能不太需要钱。 你还真是拿我当猴耍啊，耍完了还给发香蕉是吗？啊， 江峰干脆被他给气笑了。扬州一时无措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 我没有恶意，对不起。 扬州直接给江峰鞠了个90度的深躬。眼看这俩人就要谈崩了，吴样赶紧放下那条状貌诡异的断臂，调查员摇身一变变成和事佬，给江峰丢了个颜色。 你吓着人家孩子了。 刚刚从天台下来的路上，吴样就将从小陈老师那里得到的信息告诉江峰，同时也叮嘱他说， 扬州性格孤僻，几乎不和人交往，那个仿生人说不定是他和外界沟通的唯一渠道，他一直单方面的把你当成朋友，可能也是把仿生人看作了另一个自己。总之就是心理上和精神上可能都和一般人不太一样，你一会儿说话注意点。 虽是这么说，可吴样也确实没处理过这种问题少年，只能脸上堆笑地打着哈哈，让扬州坐下慢慢说。随后过去江峰身侧，想看看硬盘里到底装了什么东西，是一堆扩展名陌生的打不开的文件。 那是 R 的运行数据，是他背着我拷走的。 扬州见状解释道。吴样这才意识到不太对劲儿，他之前一直是以为扬州是把二设计成了一个交际外向型的自己，希望能借助二认识更多的朋友，却没想到。 你和他？ 吴样指着地上一动不动的仿生人问道。 不是一伙的？ 本来是，后来就不是了。 扬州坐在沙发上，和傍晚是 Robert 一样的位置，在无数次思想斗争之后，终于开口讲起了他和二的故事。 我一直是个不太讨喜的人，也没什么朋友，所以几年前设计R的初衷很简单，就是希望有个人陪我说说话。最初的R和你们今天看到的不太一样，那个时候它还没有名字，也没有实体，只是个虚拟程序，可以做些简单的对话，但比较笨。后来我尝试用各种方法训练R，让它能够像个正常人类一样交谈，不过这个过程比较漫长，也不太顺利。我甚至怀疑是我自己的问题，觉得可能是我太讨厌了，连 AI 也找不到和我相处的方法。有一次我写程序写的实在太烦躁了，就干脆把R的事抛到了一边，开了把 LOL， 然后就 认识了游戏里的江峰。 等等，所以一直跟我组队的到底是你还是他呀？ 是我，R2那时还只会聊天，不会打游戏。 而按照江峰之前的说法，他也是在那次团战之后加了网名 Robert 的队友 QQ。 所以其实是你的网名？ 吴阳隐约明白了一些，追问扬州， 那后来用 QQ 和江峰聊天的是你还是他？ 这个就有点复杂了。最开始用 QQ 的人是我，后来我想借这个机会训练一下 R， 就常常会让他替我回复消息，但 R 毕竟只是 AI， 功能受限，经常会有应付不来的状况。比如那次他居然一口答应替江峰做毕设建模，可他又不会，最后只能我来搞，爆干了好几个通宵。 吴阳竟然觉得这小男孩莫名的可爱起来，忍不住笑问， 那全程耐心答疑的也是你吗？ 不是，我偷了个懒，做完之后就把整套模型和所有程序文档丢给 R 了，他只要能理解江峰提问的意思，就很容易给出答案。 后来呢？ R 是什么时候有了实体啊？ 大概今年四月份吧，被江峰拉进游戏 QQ 群之后， R 有了更多的对话样本，学习进展很快，就让我萌生了给他定制一套仿生身体的念头。我通过几个长光的论坛联系上国外一家做仿生体的机构，发了R的资料过去，他们很感兴趣，我们很快就谈拢了。但坦白讲，我起初还是有点犹豫，担心他给我惹麻烦。你们应该看过不少讲 AI 仿生人的电影吧，毕竟虚拟程序还可以格式化删除，也很难对现实世界造成实际影响，一旦有了实体情况就不太一样了。 但扬州最终还是做了决定，至于其中缘由，无恙猜测或许与江峰想约他见面有关。果然，扬州继续说道， 后来江峰要回国，提出想和我见一面，我当然是拒绝了，但事后 R 却建议我接受，还表示说如果我不愿意露面，他完全可以代劳。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这之中的意义，他是个 AI， 不该拥有任何意识，他的输出信息只能是对输入信息进行加工运算的结果，但那个时候他居然向我提出了一项与我意见相左的建议。所以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一定要找到他做出这项决策背后的机理。于是我改变了主意，答应了江峰的邀请，还把那个定制的身体和扬州的身份都给了他。 言及至此，扬州沉了口气， 不过也是从那以后 R 变得越来越不可控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，咪咪。